好，翻嚟第三节，上一节我哋就分析咗即系呢个社会运动嗰个情况啦。咁我亦都用咗个字眼就即系驻马嗰个问题啦。咁我哋呢节咧都想同阿 Tony 咧，即系用多啲经济角度同呢、這个赌博嘅角度去分析啦。即系我哋尝试抽离啲自己啊，即系撇低自己啲立场啊或者睇法。 咁其实咧我早一排咧我又写过一个 Facebook 啦。咁就嗱，因為而家啲死老嘢先用 Facebook 嘅啫，啲僆仔唔用 Facebook 噶。咁 嗰條片應該都唔係代表得曬全部嘅，即係哗眾取寵嘅啫。我覺得啦嚇， 唔知啦，總之我而家係老嘢啦嚇。不過我又有用 IG 嘅，咁我都唔係老得曬啊。嗱咁樣我當時咧就寫過一樣嘢咧，就係話而家嘅激進派或者自決派或者白票黨好啦乜都好啦嚇，即係呢啲唔係傳統泛民呢班人咧比較年青或者 即係唔喺嗰個議會入邊嘅，即係唔係傳統大黨嘅嗰啲人。 係啦，其實都有啲喺議會嘅少有幾個啦。 係 咁佢哋咧，我用咗四個字其實形容佢哋近依一年嚟嘅行為，就係、是、一個病態賭徒。 係 嗱，因為咧我夠膽同大家講啦，我係一個病態賭徒嘅過來人。因为我知道病态赌徒嗰种谂法啦，一个病态赌徒一输起上嚟咧，佢哋系发晒毛嘅，而且系唔计任何后果，系不断嘅要去赌，系 不断去追， 时时刻刻都要求赌。佢其实唔系求赢啊，佢系要求赌。佢好想赢，其实佢好想赢，但系咧，其实不知不觉咧，佢系每一次都输，但系输完又再赌。咁点解我用呢个病态赌徒去形容呢班人呢，尤其是以众志人社为首呢班人呢，佢就绝对系一个病态赌徒。因为你知道由呢个叫做呢雨伞运动之后呢，加上掟砖，其实个民情系转向咗啦。头先我哋承返承接上一次讲啦，民情转向咗呢，个问题就系呢，市民已经唔再同情你哋嘅，而将你哋咧系打成系同一路人，即系话掟砖梁天琦呢个热狗本土派，佢哋掟砖行为咧，佢系当埋你哋都系嘅，所以咧一所有人佢哋觉得你哋系出嚟搞事啦，你哋系有破坏冇建设嘅人，变咗咧市民唔再同情你哋，法官同市民嘅立场变咗一样，都觉得你哋唔值得同情，所以拉亲都重判。咁变咗咧，你哋咧就会觉得咧，哇！我好惨啊！我出嚟为大家出嚟救港，系嘛？为香港人做嘢，但系我最后换嚟嘅原来系市民嘅冷嘲热讽，甚至乎吹鸡冇人出嚟，筹款能力下跌，连和李飞飞嘅七一大游行都系得翻几万人。 即系咧，你个民情转向咗之后咧，成个赌局咧就变咗系对你哋不利啊嘛， 系啦， 就好似六合彩49个号码，佢加多9个落去， 系啦。 咁到底你一个正常嘅人系应该加码定系减码咧？其实一谂就谂到， 系 你梗系应该嗱，如果你想继续赌，你梗系要减码啦。 嗱， 因为你个 probability 细咗好多啊嘛，成功机会。 咁我哋咧，如果讲六合彩咧，抽象少少，大家可能唔明。我哋讲一个仲简单啲嘅，就系当年。呢、这个叫做你嗱，我要讲翻电影啦。呢、这个《赌城大亨》啊，新歌传奇，大家有睇噶啦。我相信啊，讲何鸿燊就系刘德华饰演啦。咁佢咧就讲当年咧就有班听色党，咁啊跟住咧就之后咧就有班计啤牌嘅，有班计数家咧就去计佢嗰个21点，咁用摩斯密码咧就传送喺酒店房计数啦，系咪？咁何鸿燊点样破佢哋咧？就将一个牌盒里面一副啤牌咧，改为四副啤牌，咁变咗计数嘅人咧难计好多噶咯，系咪？咁嗱，我哋咧将嗰个身份咧就套入去一个叫做你哋叫做反对派，我唔当你泛民啦，因为咧民主党、公民党就唔算系 点话反对嘅，佢哋其实系民主派嘅庄家，佢哋好难输嘅。 嗱，冇错啦，但系咧，如果你哋同建制派嘅分別咧，就係其實建制派裝嚟嘅， 一個大裝。 佢坐得喺度俾你賭，你入，總之你入嚟賭，你輸咧就等於佢贏啦嘛，係咪先？ 冇錯。 咁所以咧，角色就係咧，你 完全冇嘢做啊！只要你哋一出錯，佢就贏噶啦。 冇錯，你哋閒嚟噶嘛。咁啊，莊家其實咧就贏緊你嘅，你只係偷雞嘅啫，你唔能夠鋪鋪諗住贏莊家嘅。所以咧，佢哋對自己嘅身份咧，坦白講有啲混淆。原因就係俾本土派誤導咗，佢哋以為佢哋真係可以贏。本土派係講到要建國嘅，講到要推翻呢個政府，要將呢啲人打入死牢，係咪？要將羅素街分封，係咪？ 即係呢佢哋係要讲到呢喂要建国啊要将啲地封印啊你又分边度啊分边度跟住你又建造咩城邦乜乜后 嗱咁嘅咁嘅佢嗰时呢个 黐晒线嘅其实。 个民情好集中啊你觉得好似呢个个都觉得好似呢赌乜都有得赢啊。 是 即是你可能六合彩你都是赢三千万但是有些 number 少到可能得返二十个字咁你觉得哇我可以乱买都赢喎。 是。 乱买都有安慰奖喎。 是。咁但而家唔同咗因为呢政府每做一样嘢佢哋呢就加重咗你哋嘅难度。加上呢即係自从、 加重咗个抗争成本所谓。 是啦抗争成本因为呢自从其实呢再要數多一單就係叫做豪衝嗰單炸彈案啦，全部判曬啦，由豪衝炸彈案。 其實由嗰單開始，頭先數漏咗，呢單都係另一單拐點嚟嘅。 係啦，但係呢單嘢咧，因為之後咧，即係叫掩飾旗鼓一段時間靜咗咧，就去到16年嗰個年初二嘅暴動。咁呢兩單嘢之後咧，成個民情其實轉咗嘅。一般咧，淺黃嘅人咧，其實褪咗一步嘅，唔敢再係黃嘅，有部分已經唔再係黃，或者唔敢黃。 嗯， 咁有啲中间嘅咧就企咗个浅蓝，其实一路一路褪咗过去嘅，变咗咧泛民或者反对派或者嗰啲本土派当时面对嘅问题咧，其实你哋可能系要减住，因为嗰个难度高咗， 系 对方实力强咗啊，因为 好多人 多咗， 好多人更加就系主张更加要孤注一掷， 冇错，呢个系病态赌徒嘅性格啦，就系，其实咧。头先我哋一路行一路倾嘅时候咧，研究过，其实佢哋都系冇办法嘅。如果我哋站在佢嘅立场下，因为咧呢个系一个网络嘅世代， 系 大部分人咧，就算唔做啊，就算乜唔系好激嘅人咧，都要打张卡。即系你话当年有啲某政党嘅人士去到现场，哇化行晒妆 set 晒头系嘛，哇嗰啲叫做粉啊四寸口。都要去呢个龙和道度影张相，就系话俾人知我到，系嘛？ 因为大家变咗一个网络红人之后咧，就好难，即系唔上唔落。到底我继续行落去啊？定系咩都唔做咧？就咁喺个世界上面好似消失咗咁啦？应该点咧？骑虎难下，好多就好似政呢啲半政治人物。 其实当年啊，所有人都系你话社民连所有人。到到梁天琦，到到本土派，到到最近我哋一路批评嘅嗰个叫杨岳桥，都系一样。佢哋犯咗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咧，其实佢哋节节败退嘅，每一场仗都输。系由16年嘅之后咧，其实佢哋除咗立法会选举攞咗啲议席之外咧，系从来冇赢过政府嘅。 系 而呢个议席咧，坦白讲，你哋唔系赢嘅，系因为咧。你哋实有嘅，市民系实俾票你哋噶嘛，所以你哋唔能够严格嚟讲，你哋赢唔到个庄啊，只系打和你攞翻钱嘅，你哋冇输到， 又或者你输咗喺其他人嗰度咯，你哋收割翻咯， 系啦， 集体、哦、即系其实你系动紧其他庄，其他行， 哦系啦系啦，冇错， 你系收埋佢哋嗰份， 哦系啦系啦，即系 因为点输就输系你嗰份，你哋点都攞得翻你个位， 系啦，可以咁讲啦，即系你赢咗其他行啊，咁所以咧喺。近依即系依一两年数落嚟咧，你哋每一场仗都输，你哋手上嘅筹码其实剩翻唔多，但系咧赌仔咧就唔理嘅，以为咧自己会赢，因为咧赌仔最大忌，我成日都讲噶啦，赢咧就就731，输就137，点解啊？赢嘅时候咧越赌越细喎，哇冇咁好彩嘅，诶依铺有中啊，唔系唔好啦，头先买7000，依铺买5000好啦。吓、啊、有中啊！喂，唔好啦，下铺3000，一路缩落去嘅，越买越细，唔信自己咁好运，呢、這个就系赌仔嘅心态啦。输钱嘅赌徒就系一定系有呢个心态嘅。 嗯， 到输咧，调翻转， 加住反而 输就137喎，点137啊？冇咁黑嘅。喂，好运嘅时候你唔信自己好运，但黑嘅时候你亦都唔信自己黑。呢、這个就系赌仔点解会输死？ 嗯、 黑嘅时候就越买越大嘅，冇咁黑嘅呢铺3000。输咗冇可能嘅，边有可能连输3铺？你话系咪有冇咁黑噶？就买7000，哦，连输3铺， 再加落去， 一路加落去噶， 好快系输身家啦，晾埋条底裤都唔掂。 冇错啦，所以我话病态赌徒就系咁样嚟嘅啦。 嗯， 即系佢哋其实而家就真系真真正正犯咗病态赌徒嘅毛病，因为庄家基本上佢嘅胜算系高过你好多嘅，你只能够喺某啲时段去偷鸡赢佢，你唔好以为你系大获全胜，你唔系对等嘅，你唔系美国啊、 嗯， 你美国咧同人哋对等咧，同一个任何国家打咧，系会打赢一场仗系全胜，但系咧喺香港 建制嘅力量，你只能够咧作为一个閒咧，你系偷鸡赢佢部分， 系啊， 系偷佢，喂，系真系老虎黑眼瞓，系赢佢少少嘅啫。你唔好谂住全胜，赢咗个政府翻嚟，你做总统。 即系咧，有个有张台，个可观唔知点解个庄弱到不堪嘅时候咧，就齐齐去追佢， 冇错啦。 咧有机会偷鸡赢翻啲， 冇错啦。其实雨伞运动就系因为就系等于一有张台特别弱，个个围埋晒喺嗰度，个个买落去就赢噶啦。 系啊， 咁但系咧， 间中都有张台系咁， 有一定有嘅。咁但系咧，即系老实讲啦，个个都当咗自己系赌神，唉，去隔篱张台都赢， 一赢个摸戒指吓， 系啊，食朱古力，唉，立埋个阿伯头。喂，老实讲啊，我讲咗好多次咧，其实我坊间冇人讲，从来冇人讲过。 立到嗰个头咧，好中意赌嗰个。 系，咁你谂下啦，由人哋咧，即系咧，我一路讲过。赌仔咧就系赢就一三七，输就七三一。但系赌仔里面嗰种心理状态系点咧？我可以话明俾你知，就系输嘅时候咧，佢系不断回忆紧自己赢嗰一刻嘅。赢嘅时候咧，就不断喺度谂自己输嗰阵时。 讲真，有边个社运领袖曾经即系万人空巷咁拥住你，你会唔怀缅嗰一刻咧？其实。就算我哋可能做个节目，即系我哋今日有一万人听，如果我哋跌咗落去，咁我哋都会的确系有啲唔开心嘅。 即系咧，到而家梁家杰仲同人讲零三七一，唉，真系， 我嗰个系佢辉煌时刻嚟嘅。 唔系啊，即系咧，赌仔一定咁噶，佢咧输到扑街嘅时候咧，一定记得自己最辉煌嘅时候。但系咧，佢觉得而家都系最辉煌嘅时候，佢可以翻身啊！呢个就系赌仔输死嘅原因。所以咧，而家嘅呢个反对派好，呢个民主派好啦，你话佢系定系叫做激进派好啦，乜都好，其实佢哋就跌入咗一个病态赌徒嗰个圈，即系嗰个心理状态入边啊。佢哋成日咧，尤其是输得越惨咧，佢就越自己要催眠自己嘅，不断喺度回忆嗰阵时最辉煌嘅时候、最好运嘅时候、赢得最多钱嘅时候， 系 佢就忘记咗佢已经连输咗十八铺啦。 嗯。 系咪？俾政府剥晒光珠，而家剩翻一兵一卒嘅啫。系咪？系将死噶啦。 即系剩翻嗰几席，攞得翻几多席咧？大家都成一个疑问。 好大疑问啊！因为我哋都讲咗会 DQ 噶啦，系咪先？ 咁啊，姚松炎其实俾人 DQ 嘅机会都相当高啦，即系而家观察落去。 其实我哋一路 我好早之前已经讲啦，即系 Tony 都有讲啦。 我哋警告咗好耐噶啦，系咪先？即系呢个咧，当时 咪大家睇翻人大一零关于基本法第104条嗰个解释，你自己睇一睇，你就知啦。写得非常之阔， 系 咁一个写得好阔而又对你哋不利嘅解释，政府会唔会攞嚟用咧？咁啊，200%系会攞嚟用啦，系咪？ 即系除非佢突然间即系善心大发咯，系嘛？ 可能啊，要同你哋修补关系吓、啊，律政司又挂住自己要招呼自己间屋，好唔得闲。 你话咧， 有冇咁好彩咧？ 系咯，唔系我希望 多样嘢加埋咧。 唔系我希望你哋有啦，即系，但系调翻转头啊，你觉得自己好彩啫，你都要预翻有冇啲唔好彩嘅时间，你会 plan B 噶嘛？琴日我哋批评咗佢好耐，就系、是、你哋冇 plan B 嘛。你哋可能有 plan B 嘅，但系你哋冇同市民讲。 你个 plan B 冇拎到出嚟就唔系 plan B 嚟嗰、那个系啦。 因为咧你要同市民讲啊，因为 可以收落柜桶嗰度噶嘛。 因为宣传时间唔够啊，今日咧陈家沛同就出嚟报名啦，同埋嗰个郑永信跟住邓家彪， 而家已经一月中啦， 系啊， 三月就选咯， 系啊， 就投票 咯。你哋唔够，得翻两个月唔够嘅时间出嚟投票嘅啫。咁我想话俾你知啦，你哋去报完名，佢到时一路都唔俾消息你。吓、啊，到临选之前嗰一个礼拜先话俾你听，周庭女士，姚松炎先生，根据呢个乜乜乜乜乜乜乜乜，你哋咧就唔符合呢个参选资格。 睇你哋个 Facebook， 你哋都唔系好听话，系嘛？唔系真心拥护基本法啊，咁啊死啦！ 最紧要其实周庭咧，你哋系香港众志嘅立场系民族自决啊嘛，净系呢四个字都可以话俾你听，唔俾你参选嘅民族自决，我哋都话俾你知。系， 即系我哋嘅分析系咁。 我哋分析系等同港独嘅，呢、這个唔系我哋讲嘅，系因为我哋了解中共而话俾你知，中共系会咁样谂嘢。当你面对任何一个对手嘅时候，你绝对要估对手点样谂。唔系因为唔系任何嘅嘢，唔系话你投共啊乜嘢。如果你连对手点谂，你都唔去了解嘅话咧，你都唔知嘅话咧，你唔使打一场仗，你系输紧嘅。 你唔应该参与呢一个局。 系啦， 呢个赌局系必输嘅， 你系必输嘅，你一定要谂埋对方会出啲咩牌，等于大家打牌啫嘛，系咪先？喂，你手上打锄大碟，你最大只街转职，你唔好学人行单系嘛，你去下走佬先噶啦，走三四五六七先噶啦，系咪啊？你系咪要谂埋对手揸啲咩牌啊？你唔可以假设，诶，佢同一样咁衰啊，佢最大累啫，你唔可以咁谂噶系嘛？ 咁你一副牌点到人揸碟啊？ 就係咁解咯，唔係即係當你兩個人坐大啲啦，對係兩個人，兩個人有兩門牌冇嘅，但係你自己底牌，你明知道自己積最大，成手都係小朋友係嘛，全部都弟弟嚟嘅係嘛，冇一隻弟就係、是、除咗弟乜弟都有，咁你點算呢？你唔可以幻想對方同你一樣咁衰牌噶嘛，你係咪要諗下喂？如果對方好牌，你點算？你點樣走？你唔係嘅，而家我發覺嘅泛民咧，全部冇諗冇呢個心理準備嘅，亦都第一，亦都唔了解政府，對於政府係一無所知，對於政府會點樣諗一無所知。唉，佢哋唔會咁撲街嘅，又 DQ 我一次，佢哋唔係 DQ 你第二次嘅，佢哋用同一個方法 DQ 你啫嘛。 佢冇好諗清楚嗰個下一步係點做，即係簡單啲講，其實你係冇 plan B。你又未諗 plan B， 亦都未預備好個 plan B， 萬一發生嘅時候呢，你就完全轉身唔切。 其實我覺得佢真係冇 plan B， 因為呢佢哋講到咁耐，到今日啦，姚松炎去上去嗰個881嘅節目先至覺得政府唔會咁衰嘅。如果政府真係咁衰呀，咁就會更加多人出嚟啦。喂，你哋唔好咁諗呀，如果冇呢，如果冇人出嚟呢， 姚松炎就陷入咗你講嗰個分析啦。 係啦， 佢就谂住赌铺啊，又同你赌一铺，到时先算咯。 唔系啊，你知道你自己最大嗰只积啊嘛，街砖仲要街砖积添，人哋出积你即系冇得出啦，系咪啊？你最细嗰只啊嘛， 系嗰啲梅花积， 每一只积你都冇得打，而即系你系揸住街砖积，任何人打积你冇得打，系咪先？咁你自己明知自己啲牌唔够，你唔好幻想人哋同你一样咁衰先得噶，啲牌啊，我讲啊， 或者谂住真系俾阿基顶上啦。 啊！除非你谂住咁嘅啫，系咪先？ 笋头机， 秃头机，秃头机， 笋字堆， 笋字堆，秃头机，系嘛？即系因为真系嘅赌仔，你哋变咗真系赌仔啊！你有冇谂过政府会 DQ 你啊？政府 DQ 你已经系好无耻嘅行为嚟噶啦！你觉得一件污两件秽，你有冇听过咧？我想问一下。系咪环定都做开 啦？根据我哋分析咧，人大唔需要再做多次衰仔噶。 系啊 ，base on 上一次个释法咧，已经够噶啦。 系啊，即系我所以琴日喺度大力咁样批判啲泛民，同埋而家所有嗰啲 KOL 啊，所有嗰啲咁嘅主持咧，佢哋完全冇谂过呢个问题嘅。人哋系唔使再做一次衰仔嘅，就系、是、根据翻上一次嘅判决，你就冇得入闸啦。反而咧，就周庭嗰度咧就要做一次。 我希望我哋系错嘅，我好希望 我系衷心希望我哋系错嘅，因为我哋对佢嘅了解咧，有机会我哋睇错噶嘛。但系，如果我哋睇啱咁点算咧？你哋系咪会即系有个后备方案？万一出现一啲咁极端嘅情况啊，或者万一出现一啲唔系你哋预计之中嘅情况，你哋有咩应对策略咧？ 嗯， 系咪啊？我哋主要系讲呢样嘢啫嘛。 系， 系咪？咁呢次時間又夠啦，我哋因為而家咧，我哋計劃咧就呃多啲 view 啦，即係坦白講穿咗就我哋想呃啲 view。 唔係我要跑數啊，即係咧要挽救下個台噶嘛，點都 係啦。我哋希望咧就即係谷翻，令到我哋嗰個收聽啊上升啦，多啲人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決定咧以後咧節目就大約係15分鐘。當而家 over 咗，你而家18分鐘就嚟19分鐘啦。我哋希望有15分鐘左右係成為一節，咁咧就多啲啊， 斬多幾節。咁啊，阿 Tony 哥一定係呢個吸 view 王嚟噶啦，我哋盡量咧捉住佢做多啲唔同嘅節數。 係咁啊，呢節。休息一陣，翻嚟再傾。